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颠覆还是协作房地产市场上 Redfin 和 Zillow 的选择。在美国，人们对于房地产的热情有几百年的历史。美国的房地产交易主要在买房经纪和卖房经纪之间进行。那买房经纪和卖房经纪需要挂靠房地产经纪公司。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市场里，上百年来积淀下许许多多的房地产经纪公司，那其中不乏横跨全国的大企业和立足本地市场的地头蛇。而就像所有的传统行业一样，房地产交易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技术落后的行业。而将房地产交易和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可以极大的提高房地产交易效率。那要知道，效率就是金钱，让房地产市场更有效率的运转起来，意味着有更多的赚钱机会。在房地产交易和计算机技术结合的这个角度上，美国最有代表性的是 Redfin 和 Zillow 两家公司。其中呢， Redfin 是一家用现代科技武装自己的新型房地产经纪公司，它的目标是成为房地产传统经纪公司的颠覆者。 Zillow 呢，则是一家房地产数据公司，通过现代科技打造了一个地产数据平台，然后它用这个数据平台去武装所有的传统房地产经纪公司，并向这些公司收钱，从而盈利。Zillow 本身并不介入房地产交易，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局面。那到底哪家公司的经营模式更合理，更有利于自身的长期发展呢？先假设第一种情况，市场上只有 Redfin 没有 Zillow。 这种模式下，通过在线交易，买家找房子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那 Redfin 有低廉的收费和很强大的数据库，做事情肯定更加有效率。 Redfin 的短板呢，在于它的经纪队伍，因为经纪们只拿固定工资，而不是按照卖多少房来提成。那些传统意义上做得好的经纪不一定愿意加入 Redfin。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可以解决，只要建立更合适的薪酬体系，总是有人愿意来的。因此在只有 Redfin 的市场中，结合了现代科技和传统房地产经纪优势的 Redfin 有很大的优势去赢。再假设只有 Zillow 的情况，那这种模式下 Zillow 的前景不如 Redfin 明朗。这是因为传统意义上房地产交易市场是个很保守的行业，保守的行业就没有太多改变的动力。 Zillow 的地产数据平台也许有很现实的意义，但是传统地产经纪公司是不是愿意付费使用这个平台啊？付多少钱才是合理的，这就不好判断了。也许啊，有些公司比较明朗，愿意去尝试并且从中受益了，而更多的可能是大房地产经纪公司联合起来抵制 Zillow， 乃至出钱推出自己青睐的房地产数据平台。到最后啊，房地产行业确实是进步了，但是 Zillow 是否能够从这种进步里面受益是不得而知的。再假设 Zillow 先来到市场，然后 Redfin 出现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对于 Zillow 来说啊，依然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Zillow 对传统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如果不够大， Zillow 赚不到足够多的钱，那么在 Redfin 出现之前，可能啊 Zillow 已经破产了。当然我们始终可以说， Zillow 不是第一个做房地产数据平台的公司，即使 Zillow 倒了，还会有另外一个 Zillow 起来。再假设 Redfin 先来到市场，然后 Zillow 出现的情况，和 Zillow 比起来， Redfin 作为房地产经纪公司是直接做客户生意的，他在市场上赚钱与否和别人是不是用他的数据平台关系不大，促成了多少房地产交易就能收到多少佣金，这是他赚钱的模式。因此啊， Redfin 比起 Zillow 来开始更容易生存下去，而 Zillow 到来的时候，如果 Redfin 足够强大，大不了收购之，可能 Zillow 不会有机会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大型房地产数据平台公司。现实的情况是， Zillow 和 Redfin 出现的时间差不多。Redfin 出现在市场上，用先进的科技武装自己，开始做房地产经纪公司，介入房地产买卖行业。因为使用了先进的技术，加上低廉的收费，高效率低成本，很容易让 Redfin 短期内做成很多生意。一段时间内啊， Redfin 让很多传统房地产买卖企业感到了压力，有人瞌睡就有人送枕头， Zillow 就在此时出现了。他呼喊着，来来来，我给你们准备了新的武器，武装大牙齿，结合你们在这个领域里上百年的经验积累和我先进的数据平台，你们根本不用怕 Redfin。 传统房地产买卖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更容易去接受和使用新技术，他们也愿意花钱去买 Zillow 的订阅。 而被 Zillow 武装了的传统房地产经纪公司的经纪们也有了和 Redfin 分庭抗礼的能力。所以美国房地产市场上出现了 Redfin， 在差不多的时期里又出现了 Zillow， 这不一定是巧合。今天啊，这两家公司的格局很有意思。一方面， Redfin 在美国已经是一家很成功的房地产买卖公司，但是在美国房地产交易市场上的交易量占比还算不上庞大。在美国大部分地方，经手房地产交易的主要还是传统房地产经纪公司，不过 Redfin 依然在扩张。那另一方面， Zillow 的扩张比 Redfin 还要厉害很多，大概是迫于 Redfin 的压力，传统房地产经纪公司订阅 Zillow 服务的比例增长非常快，到今天 Zillow 赚的钱比 Redfin 还多，市值还要更高。那从创业角度看啊，在美国试图继续走 Redfin 道路的 IT 创业公司并不少，但西雅图本地孕育出来的这类公司啊就不止一家。那比如说西雅图啊成立的一家叫做外居乐的公司，主要就是服务中国国内的土豪到西雅图和美国其他地方购置房地产，它是一群做 IT 的人和做房地产买卖的人联合成立的。又比如说最近刚拿到 A 轮融资的 Fly Homes 是另外一个继续走 Redfin 道路的公司。当然这些创业公司啊，在 Redfin 的模式上都有更多改进或者更细分的人群，比如说外居乐，或者有新的服务特色，比如 Fly Homes 可以在买家不能顺利贷款的情况下以公司的名义把房子买下来，让卖家更安心。另外一方面啊，在 Zillow 出道的初期走 Zillow 路线建设地产数据平台的公司也有一些，但是这两年啊，这类公司就几乎看不到影子了。那一方面是因为早期啊 Zillow 一直疯狂的买买买啊，收购了很多这样的创业公司，一方面则是 Zillow 已经足够大，很难再有第二家获得市场机会了。 Zillow 现在已经是很多传统房地产交易公司的标配平台，再有公司做这种数据平台的创业，连找投资都是很困难的事儿。那从这个角度看，房地产经纪公司因为直接接入房地产交易，所以赚钱更容易，因此总有新陈代谢啊，新的公司以新的技术新的服务取代老公司是常态。而房地产数据平台这个领域的竞争，赚钱的总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房地产经纪需求的总量，有一个上限，但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Zillow 一家独大的格局基本上已经形成。好，现在来回忆一下今天的故事。房地产交易是一个传统行业，而新技术介入传统行业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成为传统行业的竞争对手，一种是成为为传统行业提供新技术武装的服务商。前者是进攻性的，而且利润率高，可以通过消灭后者来获得更多的成长空间。后者是支持性的，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行业的总量。从发展上看呀， Redfin 因为直接介入利润率高的房地产交易行业，其发展空间尤其是赚钱的空间比较大。那 Zillow 呢，是收服务费性质的公司，其利润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房地产市场的总量，所以 Zillow 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会再有大规模的发展了。此外，类似 Redfin 的企业越多， Zillow 这样的数据平台公司越不好过，因为这些新型的房地产经纪公司自己都是用现代化科技武装的，不需要使用 Zillow。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